经怎么来的？就像阿 K 刚刚讲啊，这个须菩提啊跟佛陀啊有了一段对话。原因啊是须菩提啊问了佛陀一个问题。其实整个金刚经是因为须菩提问了佛陀这个问题，他问佛陀啊，这个如何啊能够安住我们的心？这边所讲的安住我们的心啊，就是能够如何啊能够安住我们所发的这个菩提心，那如何能降服我们的心？降服什么心呢？降服我们的妄心。好啦，那么当然佛陀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后面有问有答，有问有答，那么就是整个金刚经就出来了啊。那当然也就是说后续啊，那当时并没有记录下来，是后续佛陀往生，他这个佛陀灭了以后啊，他们开始结集，这个经文就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就是当初须菩提问了佛陀一个问题，他们中间的对话记录下来变成金刚经。但是你要再去做更深入的想法，这样的这个光停在表面，因为须菩提问了佛陀一个问题，这样不够啊。你要去想，那须菩提为什么会去问佛陀这个问题？他绝对不是随便问啊，就是随便想到就问，不可能嘛。那他一定有原因，他为什么要去问佛陀如何安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如何降服我们的妄心？好啦，我们就先看第一个问题好了，如何去安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那为什么你就用再问啊？如何安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那你要先去问，那我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其实就是要修行了嘛，对吧？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你在念经文要念得好，你在修行，你在学各种学问，你要学得好，其实你要不停地问自己问题，而且你要问很深的问题，一层一层往里面问，你才有办法学得好。如果你发现你卡在那里了，就是哎，其实我不懂。我每一次在上课之前啊，尤其是像今天我上这一班课之前，如果今天下午花了几个小时，我就在那里问，为什么老是我没有办法把《金刚经》这个好像很完整的教给别人，我没有办法让人家带其他同学契入，我就在想，应该是我自己讲的不够深入啊，让大家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思考，所以我自己就坐在那儿想，哎，到底环节差在哪里啊？可能每一个人问问题，每个人都可以答那个上课讲的内容，可是你叫他真正讲，好像少了一点灵魂在里面，好像就不是很懂。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哦，让大家能够更契入。所以我就想说，好了，那佛陀那个须菩提问佛陀说，我为什么要发这个菩提心？我怎么安住我发菩提心？那你再往前推，就是你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吗？那菩提心到底是什么？那菩提心，我们以前有讲过啊，菩提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我想要证得，我想要觉。其实菩提心不就是希望能够证得最后的究竟涅槃吗？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觉。我们讲过啊，你说想成佛啊，想究竟涅槃啊，那个是世俗的讲法。那我成佛了啊，我修行最高境界。事实上你这样讲，人家还是不懂哎。我干嘛？那他会问你说，我干嘛要成佛啊？我为什么要到涅槃啊？还是回答不出问题啊？你要找到那真正的根源，达到你要找到那个答案是你自己懂了，而且你能够让别人也懂啊，这个很重要。那你其实要发菩提心，就是希望帮助自己啊，帮助众生能够觉，觉醒的觉，真正的觉，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觉。其实这个重点慢慢我们现在点到重点里面去。你会说，对哦，为什么要觉？因为我们会说，其实究竟涅槃啊，发菩提心是想要觉，我们希望觉悟，所谓觉，最后觉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了，就成佛了。世俗的讲法是佛，事实上是觉。 什么样是觉呢？那你就从这个字眼上面你可以知道啊，觉就是觉知啊，就是你明白到了一切真相啊。因为你现在在虚妄当中，你在迷思，你在迷惑啊，那你希望能觉。所以觉的时候，哎，我不管看到大圣小圣谁的菩萨，或看到魔鬼，或看到我每次看到那个冤亲债主看到鬼，其实都不重要啊，你可能都看不到了，因为你觉了，你觉的情况之后是不需要看到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听到声音的。那你说我干嘛要觉啊？你要去再去找那个根源，为什么要觉？因为啊，你想要离苦得乐啊，现在重点就在这里。大部分的人啊，其实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苦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啊，尝尽这个苦果。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 debate 啊，他说六道轮回不苦啊，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当然喜乐参半，但我觉得是很棒的。事实上啊，佛陀啊三转法轮，其中第一转法轮啊，前面的14年还是10几年，他真正在讲的什么，就是在告诉你六道轮回很苦，他希望你能够产生出离心，想要脱离六道轮回，想要离开这个苦啊。你说看六道轮回苦不苦？其实苦的，生老病死啊，这个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多多少少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大概就是正在往老和病的这个道路上行走啊。那个就算还没病啊，那身材大概也都大部分都已经变样了，晚上不见得睡得着，饭不见得吃得下，吃多了胃不舒服，想拉拉不出来，多走几步路身体腿就受不了了。我们正在往那个老跟病的这个点上走啊，或者已经在经过了。那死不用讲啊，没有人不怕死的，这个跟自己爱的人啊，绝对不是生离就是死别，这是所有众生平等必须经过的事情，不是你死呢就是他死，就是这么简单。我如何过这个坎，这个很重要啊。而且死亡的过程其实是痛苦的啊，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以后还可以再找机会讲，那这只是前面的四苦啊，那后面还有啊，我们应该也提过了啊，这个爱别离，你爱的人啊，或事或物啊，你就一定会别离，这就是我们讲一定不是生离就是死别。那怨憎会，那怨憎的人啊，你讨厌的人他就一定在旁边，讨厌的人事物他就永远在旁边，而且甩都甩不掉，甩了这个就会来另外一个，而且更可怕。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得不到。那最后呢是五蕴炽盛。五蕴啊，就是我们经经所讲的这个，你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你的五根五尘啊，你的眼耳鼻舌身啊，你会背着外面的五境界啊转着团团转。其实很可怜的，天气热了你不舒服啊，天气冷了你也不舒服啊，那有噪音你真的听得不舒服，一有臭味你也不舒服，各种各式各样的情况都会让你身心不舒服啊，身心不安不自在啊。所以其实人生苦啊，但没有讲清楚，其实最苦最苦的是什么？最苦的其实是无常。无常就是如果你每天都知道我明天起来其实那个东西就会存在也就罢了，我必须 deal with 这个东西，不管好的坏的。可怕的是无常，你明天起来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不见得起得来，或者我不见得起得来，第二个起来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其实佛祖啊，前面十几年啊，他就在跟大家讲人生苦啊，六道轮回苦，你一定要想办法处理，你要生出离心，你要脱离它。那让就好像有些人说人六道轮回不苦，他就说好像你在吸毒啊，你说吸毒的时候很开心啊，虽然苦乐参半，这个吸毒是完全只开心啊，不痛苦啊，但是呢你在往毁灭的路上走。赌博也一样啊，那个赌博也是啊，有时候赚钱的时候，有输钱的时候，赚钱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呢你叫他不要赌博不要吸毒，他不会听你的，那他觉得很开心啊， 那事实上他是在往毁灭的路上走。同样的概念，就是佛祖啊，前面十几年就告诉大家，你要有出离心啊，我要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离苦得乐。所以啊，他终于 convince 了这所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六道轮回苦，我要出离。所以后面呢，为什么会开始有了？前面的几年就讲的是小圣，因为啊，他鼓励大家要出离啊，要脱离啊，那大家果真啊就有了这个出离心。但是小圣是什么意思呢？小圣是说我自己出离就好了，我好好的修，我脱离六道轮回就行了，我不管其他的人怎么样。但事实上佛祖跟他讲啊，他说到了后面中间的22年啊，就开始讲大圣，讲空性。什么意思呢？他是告诉你说，其实啊，你不能只是自己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你只是自己脱离六道轮回，你害怕六道轮回，你说哎呀，像阿罗汉我出离了，我们之前有讲这个火烧 KTV， 我跑到 KTV 外面大草原有呼吸新鲜空气可以呼吸，我就不再进来。好啦，那你不再进来，你就被你自己又限制住了。虽然你脱离了六道轮回，你挣脱了这所有的执着，你脱离六道轮回，但事实上你又进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啊，就是你害怕回到六道轮回，你害怕重新走到又尝这个苦果。所以啊，他就是告诉你说，所有的事情啊，其实啊，这些东西都是你内心的投射，你不要又陷入另外一种执着。好了，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东西讲又可以讲很久，我们又稍微回到中心点一点。你说好了，那我知道我苦了，我现在我知道我苦了，那从现在开始啊，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讯息，要注意听一下。你说好，那我知道我很苦，我的确也不想再轮回了，我想解脱，那我到底要怎么修啊？那你要知道说你苦，好啦，来啦，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要修行是因为你想求解脱，那你想你为什么想求解脱？从哪里解脱出来？从苦里面解脱出来嘛，从六道轮回里面解脱出来。那你就说，哎，这个苦，哎，是啊，我很苦啊。想想刚刚讲的八苦，我没有个八样，也有个五样啊。那大部分的人八样都有啊，只是多少的问题。那你说是啊，那无常我也感觉到了，很害怕。那个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怎么办啊？那我很苦啊。但我想说我怎么去离苦呢？哎，重点来了，你想要离苦得乐，那你必须先知道你那个苦造成你苦的因是什么。就像你去看医生，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心经里面讲的苦集灭道啊，那四圣谛啊，苦集灭道是说你去看医生，你跟医生说好疼，我很痛，睡不着，然后这个血压很高啊，心跳啊那个很快啊，然后这个呼吸不顺畅，然后很累啊，这个怎么办啊？那医生要先找到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原因，这些症状只是症状啊，他要找到原因才能给你开药啊。他就跟你讲说，哦，原来你高血压，原来你有糖尿病啊，所以吃糖吃太多你才会累啊，那个才会眼睛看不清楚啊，才会全身没力啊，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太紧张了，有这个躁郁症啊或忧郁症啊，才会晚上睡不着啊，好，他给你开始开药了，而且告诉你你绝对不能再吃糖，你要 exercise， 你要没有压力，巴巴巴讲了很多东西。好啦，这个时候你过了3个月照他告诉你的方法你再回去，哎，都正常了。但重点在这里啊，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只告诉他症状，他必须去帮你找到原因，他才有办法给你下药。修行也一样，你说我好苦哦，说哎呀，我跟同学讲，跟老师讲说，真的我最苦就是我青春啊，我每天看到我的皱纹都起来，我好苦。那有一些人呢、啊、是说啊，我的朋友都比我有钱，我想要房子车子都赚不到啊，我的那个包包永远买不到，我好真的很难过啊，我很苦。或者说我出去啊，我就满肚子怨气，我看到人就不爽，这世界让我一出门我心情就不好，我每天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很难过。其实啊，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象征，就像你晚上睡不着，你这个全身没力啊，你呼吸不困难，其实你要去找 到底什么原因让你这么痛苦，你这八苦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东西让你这么苦，重点在这里。你说好，那苦到底怎么来的？这就是佛啊真正教我们的。他说啊，其实所有的苦啊，在我们的录音带里面也有啊，那个 录音档里面，他说其实啊，人为什么苦，是因为你自己啊有太多的执着。真的，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执着，你有很多的愿望，你有很多的想法，你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然后呢你觉得这些感觉啊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真实，然后你有很多的原则，当然你的原则你觉得应该都是最好的，很正确的，所以你抓着不放。就是因为你有这么你的想法，你的爱好，你的原则，你的喜怒哀乐，你的你身体的这个存在的所有的一切啊，我们就给它一个名词叫做我执啊，就是对于我啊，我的这个身体，对于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原则，这关于我的这一切，我是这么的执着，那这个东西啊，我们就称为我执。所以你要先搞清楚，哎，什么是我执啊？我执先搞懂了，不然后面老是都是好像听过名词，然后你要我讲我也讲得出来，其实自己不是很懂到底在讲什么。好了，你要懂得先知道说我执到底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个我啊，我的身体，我的这个情感，我的原则，这所有一切的执着啊。当然这个我包括我的眼耳鼻舌身啊，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个我啊，其实呢甚至还包括，你稍微在广义的解释啊，还包括着外面所处的一切的境界，我所接触到的嘛，跟我这个身体啊，你摸得到我这个身体，我的眼耳鼻舌身，我这个身体会感应的东西跟外面的接触，这一切的境界是这么的真实，我抓着它不放。其实啊，这个是我们真正真真正的痛苦的根源，因为你抓着它不放，当然苦。佛陀啊，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啊，这是第一层叫我执。那第二层呢、啊，是如果你能够把我执啊给断掉，给修掉，慢慢修，慢慢修。如果你真的能把这个比较粗的这个我执啊，其实我执有比较粗跟比较更深入细微的，我们不讲细微的，我们就讲一般的我执，就是我这个身体的相啊，还有我外面这个跟我相这个接触的这个境界，你只要能够啊断掉这个这一层的我执，哇，你已经出六道轮回了。那你出了六道轮回之后啊，后面还有一层比较细的执着，让你没有办法，就是只是出六道轮回，却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比较细的那一层执着是什么呢？比较细的那一层执着啊，是对于万法的执着。那你要问说，哎，法是什么？其实法就是对于你存在的一切的东西，甚至是这些摸不着、看不到。闻不到，就是你五官，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啊，看不到、摸不着、听不到、也闻不到的东西，可以是一些观念，是一些价值观，是一些概念，一些名词、形容词。比如说，给个最这个，就是一些比如说啊，佛法啊，就是一个法。六道轮回啊，我们说，哎，我们轮回啊，我们修行啊，修行、轮回、佛法、涅槃，这些名词全部都是法，它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我相或者我执啊，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些概念，是你看不到摸不着，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好啦，有一些人啊，他修得很好，他把前面的我执断掉了，就不再有我相或四相了、啊，对我自己的身体啊，外面的这些境界相，真的是这些所有的执着都放掉了，很厉害啊。但是呢，他还有第二层的执着没有放，第二层的执着就是六道轮回啊、佛法呀、啊、涅槃，他心里其实是想着要涅槃的，他心里是不断的想，我不能再回六道轮回，我要抓着佛法，我要成佛。这样子的概念是比较细微的执着，那第二层呢、啊，他要你把这些最细微的执着也要断掉。这个呢，就是说我要断掉法执， 对于万法的执着叫法执，对于自身的相啊、身体啊、我的概念啊，还有甚至这周遭的环境的执着叫我执。那比较细微看不到摸不着听不到的万法所有的概念，那个叫万法，所有的法对于法的执着叫法执。那我们都说万法由心造啊，万法由心造是什么意思？就是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所存在的法是不一样的，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你内心为什么会投射出这些法？其实是你的业力使然。那每比如我啊，跟我家隔壁或者我家养的那只小狗，对于它的万法跟对于我的万法一定不一样。好，我呢，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啊，对于我来讲有主人的概念，对于我们家小狗也有主人，也有敌人，也有陌生人，有坏人好人，他有啊，他有这些概念哦。虽然他没有这个名词，可是他是有这些概念，对他要讲有这个法。他看到主人他很服从哦，他向主人要吃的要尾巴，看到陌生人来的时候他会吠。那但是对于我来讲，诶，我有佛法这个概念，我有六道轮回这个概念啊，我有爱国心，我很爱国，我有爱国这个概念，我有荣誉心这个概念，我可能有羞耻心的概念。可是我们家小狗绝对没有爱国心，它对它来讲爱国心不存在，也没有六道轮回，也没有可能什么羞耻心或者是什么心，这些东西对它是不存在，可对我存在。那对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有一些共业，我们刚好都投胎成人，在类似的教育情况长大，然后家庭背景教育情况，所以教育状况，所以我们有同样的法。但对于我们存在的法，对就算是人，对于非洲的一些人，对于一些不同的民族，或者说你甚至看有一些蛮荒民族，他们不存在的、哦、所以不是说是人万法都一样，不一样的。我这样讲你们大概这个概念就有了。好啦，那你说哦，那我知道了。其实啊，我想修行的原因，真正修行的原因，很多的原因让我走上了修行的这条路。有的是缘分啊，有的是我就喜欢啊，有的是就是怎么就走上了这条路，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想修行。但是呢，这样子没办法学好。从今天开始，你要知道，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因为我想真正的解脱啊，因为人生很苦啊。那你当然要先买单，人生是苦的，你希望能够处理。我只能跟大家讲啊，不管是禅宗啊，是或者是佛学，你想要最后真的能有成就，你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这个是 prerequisite， 一定要有出离心。我想现在有出离心的人并不多啊，大家都可能想，我可能不想再六道轮回，但我可能也无所谓，或者我还是想六道轮回，我觉得很好哎。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勉强的。那么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么容易出离心就产生的话，那佛也不用前面讲14年啊。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啊，第一步就是在鼓励大家能够出离心，这出离心出来了以后啊，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很精进的去修，因为你真正知道你为什么要修，你为什么要修，修了之后你能往哪边走。那么但是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大家入门的时候都是不同的原因，但希望能够引领你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是不是不想再回来了，六道轮回好烦我，尤其是我现在还不出来当人嘞，等到我福报用完，我下一辈子万一不小心变狗怎么办，或者变成那每天被我打死的蚊子蟑螂怎么办。你要知道越往下是那个叫什么每况愈下还是每下愈况，你只能越来越糟啊。你比如说你这辈子不修行好了，我就跟你讲，你现在就把你的那个福报享完之后，那你下辈子难道会更好吗？就大概不太会了吧，就往下走。你越往下走啊，子孙打死啊，那个，那你六道轮回之后 宠物，运气不好都在外面当野生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当野生动物的其实是很惨的，因为最后都是被饿死的。你知道我们人啊，至少我们有社会福利，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饿死的。然后到了动物以后，除了是被家里豢养的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是饿死的哦。你去想这个事情，豹子、狮子，除非它是忽然被人家猎杀哦，那种不太算，或者是打架受伤，那并不多。可是打架受伤的哦，其实最后是饿死，因为它还没有那个伤势恶化而死的时候，它因为中间失去了 hunting 的能力，所以它没有食物先饿死。你自己去想想看，所有的动物啊，被猎杀，然后被一些意外死亡的，其实最终是饿死的。你只要去找来当野生动物，最后就饿死，你看多惨！年轻的时候，不管是狮子、老虎、狼，你多厉害，最后就饿死，病死的不多。再往下，如果你再往恶鬼道，就是天天受饿，没完没了，那地狱的更不用讲。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我们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的 prime time 了。那你想想看，你要不要处理？你 prime time 就是在这里面，就算到天人，其实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可能没有这个肉体上的痛苦，但他所有的很多情执啊，你对感情上的执着，很多东西还是有的。除非你是修到很上层的天人，但事实上他还是会下来，一下来很多就直接到地狱道。所以六道轮回里面很可怕，无常啊。那你就要去想说，真正因为人生，我就是要鼓励大家，第一个你要知道人生无常啊。所有苦的本质都相同啊，而且无常是让人最害怕。我自己因为我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特异功能，或我有一些这些灵异体质，我能帮朋友解决问题，所以大家会 open 把他们自己深层的一些问题或家里的问题跟我分享，我才看到所有光鲜亮丽，你以为那些有钱人，我告诉你都是一肚子大便，都很可怕。然后现在得 cancer 的人，我旁边我有一班金刚经课，里面有八个人，有六个人是得 cancer， 那很可怕。而且现在 cancer 的这个年龄层都是下降的。那如果大家自己很健康，家人很健康，那我恭喜你。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你的福报高，你就忘记了无常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啊都可以看到自己存款啊，银行的存款还剩几块钱，但是你没办法看到你福德宫里面的存款还剩下多少。所以啊，你必须要能够警惕自己，要知道无常随时可以过来，有可能我们福德宫里面的福德明天就用完了，哇，事情要大事要发生了。所以你要有这个无常的心理，无常的准备，你就知道其实人生苦，那你就会愿意真的想要脱离。你如果真的开始有出离心啊，就想要脱离六道轮回的心，那我真的是诚心的恭喜你，因为你修行，你觉你有成就是有指望的。那好啦，你说哇，讲到这么多，老师你快讲了一个小时都讲金刚经，你其实没有浪费时间啊，因为你要了解这一层，你才有办法把金刚经学好，才会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学金刚经。你有了真正的动力，才有可能把它学好。如果只是因为别人学我也学，这个东西不错，那你没办法学好。那好了，我知道原来啊，我苦啊是因为我的执着很强。那金刚经啊，其实就是在教导你，它来帮助你怎么样啊？当然你先有解脱之心吗？想要出离的心，那它才帮助你说怎么去解决我执这个问题，怎么去断掉我执，怎么去断掉法执。好啦，那你说哦，我终于知道我执是什么了。我执啊，就是对于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对于身体所形成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对于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外面所接触到的一切境界啊，我抓着不放。我不想老，我不想死，我赚的钱我不愿意没有，我的亲人我希望他永远都在，我爱的人永远爱我，我讨厌的人永远都不要出现。好啦，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痛苦的来源。所以金刚经啊就在告诉你，你要断掉我执啊。你说金刚经什么地方有在告诉我们要断掉我执，要断掉法执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丢出一个最重要的法门，就是要你做福慧双修。那我们今天啊，先不复习前面，不然永远都讲不下去。我们先讲第五章。你说第五章跟我执法执有什么关系啊？你去想想看，第五章在讲什么？第五章在讲性跟相中的关系，见性能不能见相，那个见相啊能不能见性，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问说，如果我今天丢了问题问大家说第五章在讲什么，一定有人能够回答说，哦，我们是在讨论见相啊，能不能见性，那是不是能灵性见性。但有谁真正了解这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什么是相？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再去把相跟刚刚所讲的连在一起，我们第五、第六、第七章都在讲性跟相中间的关系。因为前面四品啊，是这个前提啊，把你带引到《金刚经》的这个 conversation 当中，然后告诉你啊，你要怎么样能够脱离，就是你六的三界六道众生，你全部都要发心去帮助他们，但却不能着相，这就是我们讲的福慧双修。但是第五章忽然转了画风了嘛，他就在讲性相的关系，然后其实是中《金刚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你就说，那相是什么？你说前面有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讲完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没关系，你也不要讲得这么深入，你就先把这个相啊去想成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执，就是我身体的相，我眼耳鼻舌身意跟外面接触的这个境界，哇，这外面有色声香味触法，哇，好听的音乐，漂亮的颜色啊，好香的这个味道，好吃的食物，我摸到这软绵绵的床铺，这就所有的一切你所执着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相，就是境界的相。那他说你为什么苦？除了因为你执着以外，你说，哎，执着为什么就苦？事实上，执着让你苦，为什么呢？因为外面这些相，全部都是人生虚妄的。你以为很真实的这些相，全部都是原生的。原生的我们上次讲过了，缘起性空嘛，对不对？就是说其实它都是在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它才产生的相，在它产生这个相的同时啊，它就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在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到那个因缘缘分没了时候，哇，糟糕了，没了。所以这个东西根本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你抓着它执着啊，你的我执抓着它，所以你苦啊。所以你的苦哪里来的？除了一方面你很执着，时时刻刻万事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不如意，另外更糟的是你所执着的根本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这才惨。就像你做梦，梦到说里面啊你很急啊你很怎么样，事实上那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所以他告诉你，因为这个样子你苦啊，那你所看到的相是虚妄的。所以为什么说缘起性空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弄得懂？如果弄不懂的话，你就随时回去我们那个录音档，就听了几分钟，把缘起性空搞清楚，什么是原生的搞清楚，那就行了。所以第五章里面所讲的相，就是我们讲的我执里面你的执着的我相，你所执着的这个境界相。他告诉你啊，其实这个相是虚妄的，是原生的，是缘起性空的。什么是缘起性空？就是无常啊。如果你说缘起性空实在跟我的生活差得太远了，我无法 relate， 因为你经文要学得好一定要生活化。那什么是缘起性空？就是无常。你想到无常，哎呦，真的耶，就跟我的生活有关耶。因为你生活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自己的存在，你周围的亲爱的人，你讨厌的人的存在，都是一个缘分具足下面的一个现象。你不知道他明天还在不在，你别以为今天在的东西明天他就一定在，今天不在的东西明天他就不会发生，不是的。而且可怕的 的是明天你无法预防，你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去改变明天会发生的事情。我是说，如果你不修行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修行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啊，缘起性空，这样我就了解了，原来就是无常。哎，你讲无常，这样我懂了，那很好啊。但缘起跟性空是同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缘起讲过啦，因缘取合合下产生现象，不停的变动，最后没有了。它为什么会缘起？就是因为它性空啊。哎，你说、哦、真的吗？哎，我好久没听录音档了，我又忘了。你想想看嘛，它不停的在变化，这个缘起就代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永远的变化，那就表示它没有固定的本质啊，表示它没有固定的本性啊，那表示它没有自性嘛。哦，对哦，因为我们说，如果那个东西有自性，必须是永恒不变，而且独立自主的存在。哎呀，这样我记起来了，对，缘起就是性空，性空才会缘起，这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是因为性空，对不对？因为本性没有，它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吗？因为它自性空吗？没有自性，自性空才有可能缘起。那也因为它缘起，你才能够体会它那个自性空啊。因为自性空，它看不它的真正的本质，你看不到、摸不着、闻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你只知道缘起，看到缘起的相，但你却没有看到真实的性。所以啊，菩萨在心经就告诉你，他说其实你想证得究竟涅槃，你想离苦得乐，你要证得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五蕴皆空，第二是诸法空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证得我执把它断掉，法执要断掉。你说啊，他说啊，为什么你要这两个断掉？你苦就是苦在你颠倒了。缘起的相，你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它是虚妄，你以为真实，你抓着不放。它真正的本性啊，性空的这个 part， 它的本性啊，它的体性啊，这个极空极的本性啊，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它看不到摸不着，所以你不知道它有，你以为它没有。没有的东西你以为它是真的，有的东西你以为它没有。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地方弄懂了，你就学会了。因为如果刚刚我们所讲的这所有的概念你都听懂了，那你第五章有可能真的开始看得懂了。那你想想看，原来缘起就是无常嘛，所以你每天都在 deal with 无常，那所有的缘起，所有的相，包括你的身体，其实都是虚妄的。什么叫虚妄？就是不停的在变化，你没办法停留在当下，不可能，所以它是虚妄的。好了，那你慢慢这个观念有了以后啊，你就知道说缘起性空是同一件事情。这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色不离空，空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异啊，不是不同的意思，它不是光讲不同，它是讲的离，异可以解成离，离开的离。也就是说色啊，色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相啊，相啊是离，色相是离不开空性的，空性呢也离不开色相啊、哦、那色相其实就是空性，色即是空，空性啊就是色相，他就告诉你这件事情。那你就知道说啊、哦、那这样我了解了，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也不能说没有性只有相，但你那个东西不完整啊，你必须要体悟到缘起性空这两个东西是相依相存的，你不可能把那个相给，然后你也不可能把相给断灭了。你要能够了解它的真实的状况，然后呢能够 deal with 这个情况。修行啊并不是要我们把相给灭掉啊，修行只是让你能够了解，能够意识到相啊虽然是虚妄的，但它的确因缘而显相了，这个缘分到了它显相了，它只是会不停的变化。你真正要了解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哎呀那我明天不上班不上学不吃饭了，我到山洞里面躲着，不是这意思，是让你了解是无常的，不能执着着。那你也要了 解它的本性是空性。那我们要感谢空性，因为有空性，因为万事万法没有固定的本性，你才有机会改变未来。它整个意思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到这个地方，哎，你觉得我第五，我好像有感觉了，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五章。所以啊，他就问说，须菩提，佛陀就问须菩提，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身下见如来？我们讲过好多次啊，我们看到佛是从体性上来讲，而从那个事相上来讲，看到如来啊，是从相上来讲。所以佛就问须菩提，他问他看他有没有看，有没有念懂啊？前面四品，他说什么叫做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你说啊，我知道，就是见相，可不可以见性？好啦，那你可不可以把它讲得更生活化？如果是你家小朋友问你，或者一个老阿妈问你，那他会问你说什么叫做见相，能不能见性啊？我让你说糟糕，解释不下去了。我只有到这里而已。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这娑婆世界每天看到的森罗万象，你的身体外面的境界不停地变化的这些森罗万象，你有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到缘起性空的道理？你能不能真的证悟到其实宇宙的人生的真相是缘起性空，真正的真相是性空，体性空寂，能够随缘变化，这个东西是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当你所处在这娑婆世界，你看不看得到这个真相？这个就是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你这样讲，你如果能够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大段能够重复，那我恭喜你，真的开始懂了。那须菩提的答案啊，我们上次有讲，其实叫做双明啊。他的意思是说，有两种解释这一句话：不可以身现得见如来，身相得见如来，就是你在看时不能以相见性啊。但是呢，其实也是可以以相见性。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明白到缘起性空这个真正的道理啊，那你见相是可见性的。你那个见不是看见的意思，是说你证得。当你所处在娑婆世界，你的确是可以真的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你是可以明心见性的，你是可以觉的，你是可以不迷惑的。但是如果你没放下这些执着，还抓着这境界不放，还抓着你的身体不放，那你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的。第五品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佛陀啊，就跟他讲啊，哦，须菩提他解释哦，他这样回答之后，他来解释。他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就是以体性上来讲啊，如来不是说佛说的意思，是说以体性上来讲啊，我们讲的这个身相啊，就是这个相啊，其实啊，不是真正的，只是名字上名字叫相，有了一个相。事实上以体性来讲，它根本不存在，它是虚妄的。即非是名，我们讲过很多次嘛，即非是从体性上来讲，是名呢是从相上来讲。前面大部分都写即非而已，到了后面啊，就是即非是名都有。因为前面为什么呢，他还在只是跟你讲说你啊不要着相，不要着相，所以告诉你我们所看的这所有的相森罗万象都是虚妄的。那佛啊就告诉须菩提说，是啊，他就 recognize 须菩提的答案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自己要好好的咀嚼一下，所谓的虚妄是什么意思。回去静坐的时候好好的咀嚼一下，你如果静坐，这句话是很棒的一句，你可以去静坐去思考的话，你静坐在那里就去思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啊，这所有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因缘和合下的巧合，它产生了这个现象了，都是我累世或上半辈子的一些恶业或善业成熟了所显的相。你也不知道这个相能显多久，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真的是无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不要再执着了，对于爱 是在跟我自己过不去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在静坐的时候已经能够去禅坐、禅修《金刚经》了，去想一想什么叫做本来所有想见之俱往。那佛啊就跟他讲：是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如果能够证得所有的相啊，其实都是无常的，那你就明心见性了。见如来其实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好啦，若见诸相非相啊，我们现在只要停留在最浅的这一层就可以了，就是看到所有一切相都是虚妄的。你能够了解这一句其实已经可以了，但事实上它更深的是告诉你，诸相所有的相啊都是空的，非相其实是空的意思，也是性空的意思。你如果能够见到诸相，你能够见到相以及非相同时存在，就是你的相啊跟性啊你同时存在，你能看到这一层你就明心见性了。不过我慢慢来，不需要每一次都能够看得那么深，我们第一轮呢只要把最浅的那层意思能够看懂，我觉得就很棒了。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小时，只复习了第五章，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那个因为我们花点时间答题，然后最后我们可能再复习一些然后我们就如果有人需要走的就先走。那我们先mute 看看大家，我们先走一轮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法，看刚刚这样讲课能不能接受，会不会比较希望能帮助你们更深入一点。